据南朝鲜时事点评报道，7月5号有一份文书公开，文书里又曾在太平洋战争时期被拉到中国浙江省金华市并充作日军性奴的朝鲜妇女名单。这份文书是1944年4月拟写的，记录了100多名20来岁和30来岁朝鲜妇女的名字、年龄和出生地，他们的地址和日军慰安所的地址相一致。据悉，当时该市设有10个日军慰安所。另据南朝鲜基督教广播电台报道，同一天有一部收录日军性奴受害者的录像资料公开。据悉，它是一直保管在美国国立档案库的，1944年9月拍摄，时间为18秒，录有被拉到占领中国南部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部队并充作性奴的朝鲜妇女，他们和已经公开的性奴受害者照片完全一致。